非常高兴这个赵牧师赵师母能够有机会来让我们这个教会来 Madison。 其实他们是上次是92年的时候，我记得赵牧师是他曾经来过这里。这个几个月以前，当我看到这一次赵牧师来的讲这些题目的时候，我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切都是跟 EQ 有关系的。我们从台湾也好，国内也好，来美国留学的话，我们的 IQ 一般都比较高，不然的话也来不了这个地方。那 EQ 方面的话，我在神学院修很多这个领导学的课程里面，就看到这个 EQ 非常重要，尤其对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做同工的，所以我这几个月来也是在提醒很多弟兄姐妹，有机会希望能够来参加。关于这个讲员的这个赵牧师的背景，这个 flyer 上面都已经写了。这个我们教会的张贝蒂姐妹以前曾经跟他们在一起，教会里面同一个教会侍奉过，在芝加哥，所以我就请贝蒂上来，这个稍微介绍讲员一些事情。讲好话。 我刚想崔牧师要来介绍。他在想说这个工作太沉重了，所以赵牧师跟师母从1990年到芝加哥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他们那时候正在 Trinity 在修道学硕士的那个学位。那后来我那时候不知道他们有到 Madison 来就是他们在寻找牧会的那个时候有到 Madison 来 interview 过还好那时候 Madison 教会没有给他们 offer， 否则的话我后来就没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服侍。赵牧师后来毕业以后到了South Bend 去South Bend Indiana 去牧养一个教会，那也是在一个大学城里面，我相信一段时间就是我猜大概是五年吧，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这个时间都已经算不太准了，所以我大概就是大概每一个阶段的那个时间我算一算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在 South Bend 牧会的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的芝加哥教会他原来的母会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郭宇堂的牧师的空缺，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盼了很久，终于把赵牧师又请回我们教会去开始牧养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有同工的机会。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从到一直到我2003年离开芝加哥为止，一直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中间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机会跟赵牧师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他们家里面是开同工会，在他们家里面开同工会也有很多机会在，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在 Chinatown 里面。所以我们每年的 summer 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去做短宣的工作，在 Chinatown 里面做宣教的工作。那赵牧师那个时候带我们十班一起出去短宣的工作。所以在那我现在人记不太清楚赵牧师是什么时候回到国语堂来牧我们了，大概是97年98年，我现在人记不太清楚了。不过那很长的一段时间跟赵牧师跟师母一起有很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侍奉，也有很深很深的那个大家有一起的在灵里面有很深的交通。所以对一个信徒，像我这样的信徒来讲，站在台上要介绍我以前的老牧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不过我离开芝加哥我想想看已经八年了。我发现我这次在跟赵牧师中间当然我们有见过几次面，不过那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那时候还不晓得说赵牧师跟师母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方向。等到这一次我们再开始跟他们在接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么多年当中他们的那个长进突然发现说也通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那个 area 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也很期望听到今天跟明天还有礼拜天的这个讲座。所以我想我不用再介绍太多，就把时间交给牧师要带我们一起祷告。 这个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聚会。 如果你这个愿意对这个聚会奉献的话，你可以写这个支票给 MCCC， 然后投在外面门口那个奉献箱里面。如果你愿意对赵牧师、赵师母他们的事工支持的话，你可以写给 Guiding World Counseling。我想他们在讲座的过程当中会介绍一下，他们自己有一个机构专门做这一方面的这种培训的工作，所以叫Guiding World Counseling 或者 GWC。OK，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教会这次办这个特会愿意支持的话，你就写 MCCC； 如果你愿意支持这个机构的话，写 GWC。好，我们这个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把时间就交给赵牧师、赵师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一次有这样子的聚会，让我们在三天的时间当中看到主你给我们预备这样子丰盛的恩典，有学习的机会，也透过这一次赵师母赵牧师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分享，愿你自己来使用他们所讲的来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把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带到主你的脚前，愿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收割你自己的庄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崔牧师，也谢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服侍大家。 开了，先开。 Testing。 开。你们两边坐的差不多，我也本来以为你们如果能坐在这会比较好，因为我这一面比较好看。Anyway， 你自己找到 comfortable 位置就可以了。好，很高兴有机会来服侍大家。刚才崔牧师讲到这个 IQ， 又提到 EQ， 我都差点快听不懂。不过你们国内来的没问题，你们还有 QQ。好，我们今天是这个四个讲题当中的头一讲，叫我的情绪我的心，我的情绪，我的心内容材料很多，不过没有关系大家能够吸收多少，吸收多少，声音听得清楚吗 ？Testing， good， 可以， 好 ，good， 可以开始。 好，我们说，其实呢，一个人了不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长。那你想，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优点、缺点，我们很难去针对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成长、改进。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大概也很难了解对方，了解其他人。那我们是常常要活在人群当中的，不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别人，可以想象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成长的开始。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我的情绪，我的心，其实情绪是我们了解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那为什么说情绪是了解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窗口呢？ 因为情绪它是一种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里面其实真正想要讲的话。比如说你跟别人说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意见和批评，可是别人给你一句，你做完一件事情，一个 project 或者做完一个服事，别人对你有一些意见批评的时候，你心里闷闷不乐，甚至有气愤的那种情绪出来。虽然嘴巴上说我不在乎，可是你的情绪却是很忠实的、很正确的表达你心里面真正想讲的话。你真正还是蛮在意别人的批评的，还是蛮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所以你的情绪是很忠实的来反映出你的价值判断和你心中的信念。 我们讲情绪，可能每一个人想到情绪，可能我们的定义都不一样。那为了今天上课方便的缘故，我们统一把它定位成，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然后呢你的那个感觉，你一个处境来，你面对处境的一种反应 。 我们人在面对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有分里面的反应，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外面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感觉跟想法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的外表现在外面的反应，就是我说出来的话，我做的事情。 比方说如果你是结婚的哈，那你这个你上班一整天，可能今天还特别加班了，加班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都八点半了。那你爱人呢，他不上班，他就在家里照顾家里，你大概回到家会有一个期望，你大概会期望什么？ 期望这饭菜都做得好好的，小孩子也乖巧听话，赶快吃上饭，对吧？ 对，这个是你的一个期望啊。那如果说你回到家里面发现饭菜完全没有做好，那个小孩子呢吵吵闹闹的，这个是你面对的一个处境。对，肚子很饿，加班又加了一整天，回到家累得要死，想吃饭没吃饭，没饭吃，这个孩子呢也吵吵闹闹，面对这样一个处境，你大概会有什么反应会出来？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大部分都没结过婚哈、啊，结过婚的有什么感觉？有什么 没结过婚可以想象一下？ 你会有什么感觉？烦。 烦。好。 还 有 呢？ 愤 怒。愤 怒。 OK。 好。很忠实的反映出来 啊。很忠实的反映出来，你很愤怒，你很烦。OK， 你就感觉出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想法，想法就出来，有什么想法？ 跟着这个愤怒跟烦，会有什么想法会出来？ 会想什么？啊？哦、摔门就走，那个已经到了 后面， 这个是已经做法了， 做法了、 哦、有的想法先，然后有这个行动出来，还你可能会有什么想法？刚才那个愤怒的怎么样？下厨房。 那还是不错的。 你是下厨房做菜还是打人呢？啊啊，自己做 做饭， 意思说我干脆自己来，对不对？这你的想法 OK， 那已经到了这个很成熟的阶段了啊。一般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么体贴啊！看看太太是不是病了哈、啊？然后一看没有病的时候，你怎么讲？你有病啊！成天在家里做事都不上班，居然菜也不做，对不对？你真病还是假病啊？ 这个是你的想法，对不对？那如果说跟着说啊，你有病啊，那你刚有人说摔门就走，这个已经是什么？ 后面的做法。 后面你把你的感受，你很恼怒啊。你很失望，你很生气，你就表达出来啊！你怎么了？你怎么混到哪儿去了？今天什么家事都没做，连饭菜都没做，啊，就说出来了，然后还甩门就走。所以你看到就是说，面对一个处境来，你确实是会反应出来的。 那么人每天呢，从早到晚你会面对不同的处境，所以你的情绪起伏也会跟着变化，喜怒哀乐一直会变化。 我们这个属于神的人哈。我们要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对人数的反应，我对一个处境来我的反应，到底这些反应有哪些是合上帝心意，有哪一些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这个问题。 唐宗荣牧师曾经说一段话非常有深度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价值不在乎你吃过什么，不在乎你怎么思想，不在乎你的感觉如何，人的价值也不在乎你外在的行为。他说人的价值在乎你在上帝的面前对一件临到你的事人事物你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你怎么样回应的显示出你这个人的价值。这句话呢，你越想他 越玩味他 越有味道、啊、确实是如此。 对，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 我们的回应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合上帝心意的回应哈，我们代表光明哈，金黄色，用金黄色的来代表光明哈。啊，我们今天不用正面负面的反应哈，因为呢，其实负面的反应，请问哈， 负面的情绪反应 是不是一定都不好？我讲的负面，比方说生气、难过、哀伤，这些是不是一定不好？ 是不是一定不好？ 不一定，对 不 对？哎，不一定不好。如果说我看见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那我就生气，我发怒，那这个生气是好还是不好？是好的，对，是属于什么？光明的。所以你看这个金黄色的也包括生气，也包括哀伤难过哈，合神心意的就是好的。 所以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小月月的事件让你又生气又难过啊，这个你这样的所谓的人所谓负面的情绪其实是合神心意的。那么相对来讲呢，我们用黑色灰色来代表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反应，虽然啊这些 所谓的我们人所谓的正面的情绪，比方说很高兴啊，但是呢，他是不是合神心意是另外一回事。比方说一个人很高兴的说：“哎呀，我今天真高兴，我抱了二奶了啊，或者我赌博赢钱了啊。”这个是人所谓的正面的情绪，可是把它拿来放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合神心意呢？这个喜所谓的正面的情绪，其实不合神心意的，是灰暗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回应。 所以我们要常常检验自己。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呢，情绪是一个管道，让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啊？ 价值。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当耶稣的门徒出去，好，他们出去赶鬼回来，好，他们很高兴跟耶稣讲啊，你看，因为你的名字，连鬼都服了我们。那耶稣就对门徒说的一句什么话？ 当他们正喜滋滋的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不要因为鬼服了 你 而欢喜，你要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所以耶稣也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要我们省察我们所认为高兴的事情是不是一定合神的心意啊？这是我们常常回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的。接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促使我们产生这一些光明的合神心意的情绪反应，或者哪一些因素让我们产生了黑暗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情绪的反应？ 有的人针对这个问题，他认为说，我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或者那样情绪的反应，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完全是这个处境太困难了，驱动了我，造成了我做这样或者那样的回应。比方说有一个人说啊，我今天打了太太啊，为什么我打太太呢？因为我这个太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他逼得我不得不打他。人家说为什么你要打你太太呢？他说因为他骂我不像个男人，所以我就今天要让他看看什么是男人啊。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做丈夫的把他打太太的责任搁在一边，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在他太太身上，因为我太太说了我一句话，因为我太太太困难了，以至于造成我必须有这样的回应。但是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你太太虽然骂你不像个男人，你可以选择打她，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打她。好像刚才所讲的，成熟的男人，你也可以有成熟的男人的表现。那么你选择打你的太太，你就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是你自己这样选择的。 这个图片上这个刺刺的就像荆棘哈，这个是代表说是一个困难的处境。那到底困难的处境是不是我们情绪反应或者我们的行为反应的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是不是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古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哈。一种是说我们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意思环境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甚至影响我们的品格。另外一个是出污泥而不染，或者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说环境不能影响我们，不能影响我们的品格。古人观察到说有两种现象。那我们今天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比较赞同上面这一个还是下面这个说法？ 你认为圣经比较赞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比较赞成出淤泥而不染啊？第一个 就是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第二个？ 第二个。 两个 都 有。都 有。 怪不然牧师说你们 IQ 高啊，这不两个都有，总得占一个全的。好，不看圣经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我一二三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无论，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 就是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虽然保罗没用处境两个字啊，他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我都可以游刃有余，我都可以去 adapt 啊。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可见不是天生的，是后天他学会的。那无论在什么样境况，无论在什么处境，他都可以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同样是睡不好觉，有的人就大发脾气，有的人却能够忍住怒气啊。同样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有的人就怨天尤人啊，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同样是来自那一个破碎的家庭，有的人却能够奋发图强，努力向上。可见处境对人确实是有影响， 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后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不论在什么样困难的处境底下，我们都来讨神的喜悦和神的心意。 当然这个经文里面后面啊，你如果再往下看的话，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管处丰富处卑贱，关键点是在于那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这个呢，圣经的观点是，其实我们人是没有能力来抵抗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反应，其实反应跟我们的欲望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我们是没有能力胜过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外来的力量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是不可能脱离这个外面或者里面自己有很多罪性的影响，我们是没有能力的，除非你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哈。这是后面你如果往下去看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除非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哈，你就能胜过。那当我们刚刚看见就是说处境呢，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呢问题其实是出在我们自己人的内心，我们人的内心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上帝造人是给人有自主能力的，我们是有自主的选择能力的啊。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 唐 总牧师 所说的，当你面对这个处境，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反映出来你的价值观，同样的因为你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就显示了你在神面前的价值。 我们人一切的反应呢，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如果我的心里面是装着黑暗，我的反应呢跟我里面装的东西是直接有关系的。如果我的里面是装的是光明，那么我反应出来的一定是跟光明有关系的。 你的里面装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重的是什么，你最希望你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所以你里面充满什么，你里面看重什么，一定会反应出来，通过什么，通过你的情绪反映出来。如果一个人装的里面装的是他最看重的是金钱，那么他外在的行为情绪都会跟金钱打转。今天股票上去了他心情就好，股票下跌了他的心情就进入这个低谷啊，因为这个情绪呢就跟着他的这个里面所装的东西来跑。那么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装的是这个很看重个人的舒适，好像刚才那位先生他很看重个人的舒适，所以当他回到家里面那个情境，他的太太没有准备好让他有一个舒适的环境的时候，噌，他的情绪就上来了。那表示什么？他看重的是那个个人的享受和舒适，那么在这个情绪就很忠实的把它表现出来，他的心发出来。 你看重什么，你里面装什么，这个呢就会决定牵动你的情绪反应啊。如果说你最看重的是爱情，你认为你人生的意义就是为爱情活着，当你得不到爱情或者你失去爱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没有意思， 天都塌了， 天都塌了，很沮丧很忧郁，你里面装什么你的情绪反应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在箴言23章第7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因为他的心， 对， 他为人 就是怎样。这里讲到我们的心怎样思量，我们的行为反应都会表现出来。 圣经讲的多么的准确，把一个人的心啊，这个地位定得非常的准确。那么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环境和处境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不是决定你我情绪反应的因素，那么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的情绪啊，其实是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把你心里面原来有的东西，已经存在的东西，把它激发出来，把它揭露出来。平常不显，但是当情绪起来的时候，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看，哦，原来我的心里面看重的是这个，我的心里面存的是这个东西，情绪能够把它激发出来。比方说，一个人平时不显，可是当一个压力突然临到的时候，他在压力里面突然就爆发出来，脾气爆发出来，这个情绪失控，那就证明了说，哦，他里面其实是并没有想象中能够承受这么多压力，他心里面那个抗压力是很小很小的，平常不显，可是处境一临到，压力一临到的时候，哇，你就看见他完全失控，就能够把他原来心里面有的东西把它揭露出来。 我们看这个瓶子哈，你看这个瓶子外表上看起来是不是一样？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对不对？我不敢回答。 因为他们很 critical thinking， 他们都要想有没有什么 trick？ 没有 trick， 没有 trick，、okay. 看起来是不是都一样？啊，对。可是如果说我把这个火柴呢放到右边的瓶子，这个右边的瓶子爆炸了，那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瓶子里面可能是装什么？ 装什么？ 可能装 氢气、 汽油、酒精都有可能。放到另外一边左边的瓶子里面，这个火柴熄灭了，那这个瓶子里面可能是装什么？可能是装水。如果这个火柴不放进去试验，能不能看出它们两个之间的不同？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这个火柴可以试验出来它里面的本质装的是什么。那其实呢，我们人也是这样子，一个处境来会揭露出来我们真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就好像有些人他说，哎呀，我结婚以前呢脾气是很好的，我就是因为跟你结了婚以后我脾气才变坏了的。 这就是我讲过的嘛。真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跟你结婚以前我觉得脾气非常好，慈眉善目，结果跟你结婚以后经常吵架，我脾气都变坏了。 其实这个不是说他脾气变坏了，而是说本来脾气就不好，可是呢，因为以前一个人过不显，两个人过的时候，处境就是什么，揭露出来生命的本质，原来就是脾气不好的本质，好，揭露出来了。 他就像那个火柴，天天点我，害我一直爆，是吧？不过说实在的，真的经过这个婚姻才知道，其实这个本来是这个一点就着的脾气啊，这因为一点了就着，那证明里面呢确实有很多这个易爆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人要来了解自己很重要，但是其实人不太容易了解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特别是我们是罪人，罪让一个人非常的盲目 blind、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盲目，不太容易了解自己。 我们看别人看得很准，特别看谁犯的罪，谁犯的大错小错，我们看得仔细得不得了，可是往往看自己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要了解自己，你其实呢透过一个处境来的时候，然后你的反应，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处境来，然后你这个反应就指向了你心中的真相。你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是透过处境而来，你的对处境的反应，你可以了解自己真正是怎么样一个人。 所以有人抱着一个心情今天要来了解你的情绪，甚至要掌控你的情绪，甚至有的人说，哎，我希望听完你这个课以后就没有情绪，那是不可能的哈。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应啊，我们就应当先来了解我们的心，因为情绪是反映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们要了解我们情绪，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心。那么你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对心这个定义和看法，就很多的圣经章节提到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你是怎么样来描述心以及心它的功能。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心里说就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 希伯来书说人心中的思想和意念，你的思想是从你的心出来的。 箴言这里讲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我的筹算，我在计划，我在做计划是从我的心出来。 我们人的动机也是来自我们的心，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为什么这样的话说出去，你的动机是来自你的心。 感受啊，我的感受喜怒哀乐从你的心出发的。 当然我们心中的所谓的心中的欲望想要什么也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 我的一个选择，做选择 决定啊，我的心做了决定啊， 意志力， 意志力从你的心而来。 良心也是从我们的心哈，良心 灵魂啊，我们人除了有外在这个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人，英文叫 inner being， 里面那个人哈，其实这个灵魂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内心外体可能会毁坏，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灵魂，我们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当然因为遇见耶稣基督的缘故。 所以你看当圣经讲到这个心 heart， 就是等同于灵魂 soul， 它在原文里面这两个是互用的。那我们刚稍微看了一下，当圣经在讲心，它是讲很多层面的，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属于你的心，你的 heart， 你的 soul 的一个活动，这些都是在灵魂的活动里面的。 嗯哼，我们读一段所以从可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箴言4:23，很短，一起来。一生的 果效 是由心发出，你看圣经用这么简练的文字直接的指出人你跟我这一生的果效是由的心发出来的。这个一生的果效在原文里面是讲到类似一个泉源，你这个人这一生从里面涌流出来，什么是好的，是美的，是善的，是恶的，都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不是从其他地方，由你的心发出来的。 你的生活形态，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这一个最终的结局等等，你的决定都是从你的心出来。 我们的古人这个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以古人对人的心呢有很多的观察，观察入微。如果看看我们中国人所用的文字和词汇，你就看见里面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心狠手就辣，对不对？这个居心叵测，这个心如止水，这个心想事成，包括很多的这个词汇，你就发现中国人确实对人的观察非常的入微，符合圣经上所讲的人一切的活动果效都是从心而来的。那从圣经的角度，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结：你的心，我的心，人的心是一个人这一生的一个中心， 是道德的发动者。我们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外在的身体，其实就是受我们内心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灵魂，内心这个人，inner being 这个灵魂的指挥，去做这个内心要他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今天因为头痛感冒，那我就打人骂人杀人抢银行 。你在抢银行被警察抓到了，警察问你为什么抢银行，我今天发烧啊， 感冒 我今天发烧感冒了，能不能这样说？当然不能这样说，那发烧的人多了，谁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抢银行非你去抢？可见是你的心 出了问题 ，有贪恋想要去抢银行，跟发烧大概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有一个外在的外体，一个内心，刚刚讲的道德发动是从内心来的。我们的身体可以软弱，这里讲得很清楚，外体可以一天一天的生病朽坏，但是不影响我们灵魂一天心似一天。心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统治的中心，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出发的。 你的心我的心是你的指挥部，是你的 headquarter， 是你一切的一切的一个发动的一个源头。 从这里明白到，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内心呢没有去对付它，我直接想要改变我的情绪，基本上是不会有果效的，因为情绪是由我们的内心来控制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说如果我说我今天很忧虑，我就回来我就跟他抱怨说我今天因为什么事情很忧虑， 我这一听呢通常就会讲不要忧虑， 或者说我今天遇到一个事情我好生气，我非常的生气， 不要生气啊，气什么？ 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在怎么样，他要直接命令我的情绪做改变， 气的就不气，忧虑的不要忧虑， 伤心的不要再伤心，请问有没有果效？ 姐妹已经摇头了，你叫他不气他就更气，对不对？ 这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到说情绪呢，它不是问题的所在，情绪比较像是你这个车子里面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的引擎出问题，会反映在你仪表板上有一个故障灯，有没有？引擎的故障灯会出现，情绪比较像是那个仪表板上那个引擎的故障灯，告诉你说你的引擎出问题了。但是仪表板的那个故障灯它不是问题所在。 就好像我以前遇到一个朋友也是开车，他开车载我，我就看他，我说奇怪，你这个好像有灯又好像不亮，我说什么？一看他把那个引擎那个故障灯那个地方啊，不是亮灯吗？他贴了一块黑色的胶布在上面，他说这个灯很讨厌，把它盖起来。我说这个灯不能盖的， 这个 engine 故障灯表示你这个引擎有问题，你要去修理的。他说是吗？我已经遮了好几个月了。我说哎呦，拜托。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当引擎故障灯亮的时候，那个灯亮的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它指出来你的引擎某一个方面可能出问题了。所以你的情绪有反应的时候，情绪可能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但是情绪是一个指标，指向你心里面有可能哪里出了问题，那个是必须去解决的部分。 我们要改变情绪，其实是要改变内心，我们内心的欲望，我的价值观，我对事情的看法。当我这个内心做改变的时候，我的情绪慢慢的它会跟上来，好，慢慢会跟上来改变。但是你不能直接命令指挥情绪的改变， 所以 心要先被对付，要不然情绪是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比方说你又跟我讲说你很忧虑， 我非常的忧虑， 我就应该说你不要忧虑，你嫁这么好的老公你还忧虑什么那我这个就是要改变他的心了，对不对？ 改变看法， 改变他的看法。他是遇到个很值得忧虑的事情，可是遇到我这么好的老公，对吧？你们怎么不笑呢？要说对哈、啊，然后他的心就会啊，是啊，我都遇到这么好的老公，对不对？然后 听了以后可能更忧虑了， 那就很麻烦。所以你的心必须被对付，必须被控制，必须改变，你的情绪会跟着改变。所以两个夫妇呢，这个经常为在家里面呢，为了一件事情吵架，而且吵得不可开交。说起来没什么大事哈，就这个太太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她每次开抽屉用了什么东西啊，她就不习惯关上啊。她可能心里想，也许等一下要用就直接拿了，不需要啊。所以她老是家里面呢，到处都是那个抽屉开的，拿什么东西然后就没关哈、啊。到处家里看的都，尤其在美国生活那个厨房里面很多 cabinet， 对不对？到处她家里都是抽屉。哦，她先生气得要死，她说你这个用不到半秒钟，啪就关起来。要用你再打开，用完就关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做不好，经常为那个开着抽屉吵架。有一次呢，他们那个孩子、啊、在家里面玩嘛，跑跑跑跑跑，噌头就撞到一个抽屉没有关好，撞出个大口子，哇，流血了。这个先生抱了孩子就往急诊室跑，跑到急诊室很着急啊，你看看都出血了，出血了，出血了。但突然他一想，这也不是个坏事。现在呢，这个儿子都撞出血哈、啊，我太太从此以后啊，应该抽屉都关得好好的，因为学了血的教训了，对不对？你不关好了，儿子都出血了。果然，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儿子包纱布嘛，他家里的抽屉每一个都关得好好的，没有一个抽屉是开的，哇，他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但是随着这个儿子的纱布拿掉以后啊，这个抽屉又开始来了哈。啊，今天两明天三，哎呦，而且他就是不关。这个先生每天关抽屉关得心烦意躁啊。有一次他们晚上实在爆发出来，他跟他太太大吵一顿，吵到最后他心灰意冷，说我跟你离婚了，你这种太太没办法跟你过了，心情非常不好。就在他准备离婚办手续的前一天，他就找一个基督徒朋友抱怨，他自己也是个基督徒，他就跟他抱怨，你看我怎么摊上这种太太，抽屉都不会关，你讲一大堆。他这个朋友听他讲了半天以后，也不想怎么安慰他，人家明天就要离婚了。他就冒了一句话，他说，哎，没想到老哥啊，你的离婚是因为你太太不关抽屉、啊、就你看这个家里的抽屉关不关比你的婚姻还重要、啊、就这么冒这么一句话。哎，他里面有一点 thinking，然后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啊，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上帝就光照他，说你当时跟你太太走入结婚礼堂的时候，你怎么誓词怎么说的，对不对？不论遇到什么光景，我都爱你到底。他说你太太呢，她有一个开抽屉不关的软弱，那么你是因为爱她的缘故，你有没有可能愿意以关抽屉替他关抽屉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呢？你愿意舍己来表达你爱他呢？哎，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说是啊，我看起来太太是改不了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替他关抽屉来表达我爱他。那我爱他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关抽屉上。哎，突然他这一想啊，这个人整个人啊有了180度的转变。 他的本来是要离婚的，心情很郁闷，很沮丧，被他这个基督徒朋友一讲说你是为了太太不关抽屉而离婚了，也有一点很懊恼。可他一想以后，神一光照一想以后，哎，情绪就改变了，一进家门挺高兴的，老婆，关于这个抽屉的问题啊，他老婆说你别跟我讲抽屉，抽屉讲我讲了抽屉都一冒一大的火，明天就离婚，不要不要抽屉，不要抽屉，抽屉不抽屉。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从今天开始你关不关抽屉无所谓，我不跟你离婚了。哎，他太太想吃错什么药呢？可是你看，从这一天开始，每次他家里有这个抽屉没关的时候，他先生很高兴的上去关抽屉了。而且每一天晚上开车回家，快到 garage 的时候，他先生自我对话：哎呀，我要回到家里面了，我家里肯定有很多开着的抽屉等着我，我就要借着关抽屉来代表我爱我的太太。所以门一打开，哇，果然看见很多抽屉，过去看到那抽屉撑火就上来了，现在一看抽屉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又一个抽屉没关，哈利路亚，感谢主，哎呦，我爱我太太，我爱我太太。这个抽屉啊，一边关一边高兴的，都关好以后啊，脸上带着笑容。他太太看他奇怪，怎么吃错什么药，有时候他这么关抽屉还故意拉一个抽屉给他看看，哎呦，他太太真的很高兴，还来关起来，哎。所以啊，这个故事啊，就让这个让我们思想到啊，这个人的心一开始改变以后啊，情绪慢慢就跟着改变。过去看到这个抽屉火冒三丈，现在看到抽屉高兴得不得了，又可以表示我爱我太太啊。有一次我讲完这个专题，有个老先生跑来，他说：“哎呀，赵牧师，赵牧师，台湾国语，赵牧师，赵牧师，你这样讲哦，我就明白了，原来我是专门替我太太关煤气瓦斯的。”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这个太太哦，煤气开了，有的时候不关的哦。我跟他出去开车出去，快上高速公路的，嘿，我们家那个 gas 哦，我们的瓦斯好像没有关了，呼，我就赶快跑回来，果然就看见没有关。嚯，我告诉你，有时候气的哦，比那个煤气瓦斯还要气哦。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是专门替我太太关瓦斯的。哎，这个老先生学的挺好的啊。那我不晓得你的故事怎么样哈，那将来你们进入婚姻也是一样哈。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要故意去成为那个让你的先生让你的太太专门来借这些来容忍你的缺点哈，不是哈。但是确实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一个人心被改变的时候，情绪就跟着改变，心没有改变，情绪是无法改变的。 情绪不受人直接的指挥哈，情绪是由我们的心来控制跟指挥的。所以改变情绪要先改变什么？心啊，我们要改变心中的欲望，改变心中的看法、价值观、我们的信念，这个改变了情绪它才会跟着来改变啊。那当然这个讲到这个情绪的改变哈啊，每一个人改变的那个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你要先对准这一个真理来做改变，情绪会慢慢跟上来，但是它快慢每个人还不一样啊。这个有一次呢，我女儿哈，因为她那时候我误解了她，她就很伤心，她就很生气，在那边哭哈。那后来我发现我误解她以后，我就跟她道歉，我说哦，很对不起，妈妈误解你了，你原谅妈咪哈，这样。然后我跟她道完歉以后呢，她还是很伤心哈，还是嘟着一张脸哈，就还是很生气。那我就跟她讲说，哎，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道歉说 sorry 了吗？啊，你是不是不愿意原谅我，所以你还是这样子很不高兴？啊，他说不是，我已经原谅你了，可是呢，我的情绪没有办法很快的就 switch channel， 然后我的情绪没办法很快的就转换频道啊。那我就发现说，哎，他跟我不一样哈，也许我一个观念转换了，我情绪很快就放下来，转换了哈。那他我就发现，哎，他跟我不一样。所以发现就是说，有的人情绪的恢复或者转换是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时间，但是最重要是那个看法要先改变。 嗯。 除了这个我们说情绪是从心出来的，行为当然也是从心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先被对付，我们外在行为的短暂的改变不会持久的啊。就好像如果说哦，我很生气，我对这个事情很生气，你说啊，那你很生气，你就去发泄啊，去打枕头啊， 淘宝布啊， 打沙包啊， 哦，你可能一下下会发泄一下，可是什么？不会持久的。下一次这个事件来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会暴跳如雷，因为你的心没有改变，你只是在外表做改变，不会持久。 很多这个做父母的不懂这个道理，遇到这个年轻人，你们很多年轻人叫他整理那个房间很乱，那有些这个年轻人的房间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走进去一看，哎，你这个房间怎么这样子？我说如果今天一个小偷来到你房间一看，哎呦，已经有人来过了，我就换一家，就乱到那种工程，你知道吗？那你说你房间整一整，房间整一整，今天叫他整了，过两天又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外在的行为的改变不能持久，除非他的心里面被对付到，当他们除非他看见哦，这个整齐 neat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非他自己认为这个有开始有认为有价值了，否则外面的这种行为的改变是不会持久的。那有的做父母的平常就一直唠叨唠叨啊，唠叨唠叨唠叨，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好像你们在座很多都被父母唠叨的很习惯了，对不对？但是唠叨是归唠叨，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对不对？你们都不敢承认，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看心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心是我们人的控制的中心，但是心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你就明白，你要改变你的配偶，容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 嗯， 人心的改变是最困难的工作。 嗯， 那为什么人的心这么难改变啊？人的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么样的难改变，人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但人心又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耶利米书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人心。那这节经文呢，其实表达了神对人心的一个评语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刚才你已经提到了，人有盲点，看不见自己的诡诈啊。普通时候我们念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指头指向别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谁能识透啊？大概很少人读经会读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像我这么诡诈，谁能识透呢？对不对？那这个也显示出人的什么？诡诈， 盲点，人有盲点，人有盲点，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光景。那圣经是说，我们其实人诡诈，人为什么会诡诈？就是因为那个罪性让我们很扭曲，罪性让我们有很多的盲点，看不见自己的真相。那讲到这个人心的诡诈呢？这个有一个姐妹，她听了她不服气，她说：“师母，你真的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是诡诈的吗？每一个人吗？”我说：“是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嘛，人心嘛，人心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跟那个某某某有的矛盾、有的冲突哈，你找我来诉苦，你来跟我诉苦， 诉苦或者评理。” 你会告诉我的大概都是那个对方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你大概不会提到说你有哪个地方不好的地方啊。我们不愿意故意忽略我们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只看见什么别人不好啊。就像那个我前一阵子有个姐妹打电话来啊，她就跟我抱怨，她说啊，她跟她的姐姐之间有矛盾，她说我好气，我气死了，她说我姐骂我有病。 他姐姐骂他有病， 我姐骂我有病。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告诉我一下，就是你姐姐骂你有病之前你跟他说的什么话，所以你姐姐接下来讲的这句话啊。他说我就跟我姐说你有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人的诡诈哈。你知道他在讲说我姐说我有病，可是他不讲说我先骂我姐有病。所以人充分的显示出其实是很诡诈的。 那人既然人的心是这样的诡诈，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到底我们的心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变得这么诡诈啊？我们来看这个啊，伊甸园开始的故事，就是人在犯罪以前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光景。 犯罪以前就是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啊，我们说心是我们整个人的灵魂，是我们的统治的中心啊，我们的思想、动机、意志、良知、情感、我们的欲望，一切的一切我们是围绕着上帝转的，我们是以光明为中心。 我们整个灵魂都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光明里面，顺服上帝，以他为中心。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的光景。 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呢，人也是开始有情绪的，是第一个情绪，因为人活在那一个乐园里面，而且呢所思所想都是合神心意的啊，跟神也有很美好的沟通和来往。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的人生经验就是什么？喜乐，高兴，每天就是喜乐更喜乐啊。 对，没有，这是唯一的情绪，没有其他情绪， 没有其他的情绪， 没有其他的情绪哈。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就是说喜乐快乐这个情绪呢，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个情绪，也是当时唯一的情绪。 那这个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因为当时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情绪放在人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人活在神的面前，以神为中心啊。那神是喜乐的源头，所以当人把神放为人生中心的时候，当然他所经历的就是喜乐。 但是呢问题出现了，当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接受了撒旦的建议，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就是说他们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诫命，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一切的问题就开始了，人类一切的问题就开始了。你看，当亚当夏娃以神为中心，神是光，当我们不听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光为中心，就没有光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没有光，所以我们就怎么样，一片的黑暗。神是光嘛，你脱离了光的源头，那就是整个的黑暗啊。你在想这个心的时候，你要想到很多的层面，我们的思想、意志、良知，我们的动机啊，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感，每一个层面都是在黑暗当中啊。 我们会把自己在黑暗当中的一些行为把它合理化，而且认为自义化，认为就是应该这样的，难道不是吗？这个据说这个在东岸有一个大学本科生从国内来的啊，年纪轻轻的，可能是90后，这个在校园里面开一部名车，他的美国同学看得很稀奇，哇，你这么年轻又不工作，怎么就开这么贵的跑车啊？这个年轻人大言不惭就说，那有什么，我爸是贪官啊。你国内来懂我的意思啊？我爸是贪官啊，这个钱当然有嘛，你爸不是贪官，你能没有吗？当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气风发哈，丝毫没有点羞愧啊，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啊，没有，他觉得挺得意的啊。这就是人的光景，人活在黑暗当中，行在黑暗当中，却不认为自己在黑暗当中，认为这些是合理的，就是应该这样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啊，就是充分的反映出来人这个罪啊，这黑暗在人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影响力，以至于人活在破碎黑暗当中还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罪。 圣经讲到罪，就是说当我们脱离神、偏离神、远离神、不顺从神，这个就是罪的开始，罪的源头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这就是罪。那在罗马书1:21，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把那个他们改成我们来念，比较有味道哈。预备，来，因为我们 却不当作神，也不感谢他， 我们 的 思念 变为虚妄， 无 知的 心 就昏暗。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讲说心就黑暗，心就昏暗啊。那这个心的这个无知的心昏暗是跟什么有关？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感谢神，不荣耀神，我们跟上帝脱离关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人心的黑暗，也就是罪的来源 起头， 起头。那因为人不把神的荣耀，不把神当一回事，所以我们的思念都是虚妄的，这个虚妄就是说都是扭曲的，都是空虚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脱离了神，我们所认为好的事情在永恒里面都是没有价值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最有价值的事情必须跟上帝有关，任何的永恒的价值一定是必须顺服在上帝的里面。 可是当人呢啊，觉得说我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认为什么很好， 自由， 这个就是充分的显示人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全部笼罩在黑暗里头， 我们以追求这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这些很虚妄很空虚的为满足。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我们在那里捕风啊，为自己抓了很多好东西，认为是好东西，可是不能存到永远，到最后是一场空。 罪一进来就破坏一切的和谐哈。那当然我们说在伊甸园刚开始的时候，人生的唯一的人生经验情绪经验是什么？当时只有一个，是喜乐。 嗯哼。 可是当罪一出现的时候，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改变了我们的情绪经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经历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你们记不记得第一个另外的情绪出现？ 当他听到耶和华在伊甸园走路的时候，亚当夏娃就很 害怕， 对，他就躲起来，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躲起来。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对，以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害怕情绪。所以人类第一个负面的情绪就是害怕。那我请问你哈，就是说亚当夏娃犯了罪，他觉得害怕，这个就是所谓的罪疚感、罪恶感。这个害怕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的害怕是好， 这样的害怕是好还是不好？好，对，是好的。 答对了。 犯罪是不好的，可是犯罪以后有罪恶感是好的。你想啊，如果说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没有罪恶感，那我们犯的罪就怎么样？会更大。 那洋洋得意的，将来犯的罪更大。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归纳出来，就是说其实负面的情绪呢，它的起源我们要去追溯那个源头，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我们被启动了这个负面情绪。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其实不需要经历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是负面的情绪呢，也是上帝所设的定律，也是上帝给的哈。在最刚开始，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有这个负面的情绪，以致我们不会一直陷在以罪为乐而不知道回头啊。所以他有一个定律是引导你回来。 嗯。 不过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因为人心诡诈，人心全面的黑暗，这个起初本来这个情绪的正面负面的情绪其实是有引导，有一个指标的作用，但是因为人的罪已经被扭曲，所以不能够很准确的反映说我到底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或者我已经远离真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还会享受罪中之乐，这就是人扭曲的地方。 我们认识一个这个也现在不能称他为弟兄哈，在教会里面进出很多年的人，结了婚了，后来呢他很坦白的告诉他的太太他是个同性恋，那么他说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太太，他说我必须要去继续的满足我这方面的情欲，那他就是要去满足那个所谓的最终之乐。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呢，他自己私底下也坦白的说出来这样的话，他说其实呢我虽然是享受了这种最终之乐，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所做的很肮脏很 dirty， 我也觉得我很厌恶我去做那样的事情，可是他在里面不能自拔。所以你看他被这个罪扭曲了，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是肮脏的，可是没有办法去脱离，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这个价值观也被扭曲了，不能够真正的活在真理的当中，挺可怜的。 我们刚刚讲到说罪让我们很扭曲哈，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罪让我们盲目，看不见真相，看不见真理，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光景。罪也让我们的情绪本来有指标的功能，只引导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经历喜乐，脱离神远离神的真理，我们会痛苦会害怕会有罪疚感。可是因为罪已经让我们很扭曲了，所以情绪也不能够有很准确的指标的功能哈。所以人呢，我们不能够随着情绪就去回应人事物因为情绪它不能很准确的反映真理的指标因为情绪的功能已经受到罪的污染。如果你随着情绪起舞的话， 啊，你是一个每次做什么事情都是让这个情绪做火车头来回应的，那么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也会带给你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麻烦。 虽然我们人也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啊，我这个人直肠子啊，可是你的直肠子，你的脾气，你总是随着你的情绪起舞，喜怒哀乐啊，会带给你的人生以及你周围的人很多的灾难。 那特别是我们如果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操练，我们要靠着神的灵啊，圣灵的大能，我们是要常常回到神面前，要去操练和上帝心意的反应。 我们认清楚罪对人心情绪的一个渗透力啊。那刚才一直提到罪，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本质没有一个深切的了解啊。我们需要了解罪的本质，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啊，怎么来对罪回应。 罪，我们刚刚讲人最大的问题是罪哈，情绪里面，情绪反映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被罪所掌控，情绪一定会反映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下罪的本质到底它有哪些特点。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四到五节哈，这是很熟悉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请蛇对女人说，特别在最后这句话里面很 tricky 哈，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话多好啊！这句话我想起这个诱发了这个亚当夏娃的这个向往哈。那我请问，能知道善恶好还是不好？好啊，是啊，能知道善恶是好的啊。那为什么叫小孩子要知道善恶是好的？能够像神一样是好还是不好？啊？好也是好的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信主的也是被教导我们要像神一样啊，我们这一生 效法神 像神一样啊。那如果这两个都是好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啊？什么？啊？他说什么？听不听？啊，就翘尾巴， 会翘尾巴。 OK，OK，OK，OK， 很好。 啊，这个话呢是很 tricky 的。能知道善恶是好的，能像神一样效法神也是好的。问题出在这里，魔鬼撒旦其实是在鼓动人，因为人被造的时候，我们本来对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依附在神的上面，神是我们价值判断的中心，神说这个事是好的，是美的，我们就说啊，这是好的，这是美的。神说这个是丑的，是恶的，不能去做的，我们就说啊，这个是丑的，是恶的，不能去做的。我们是以神的价值中心为标准。魔鬼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让神来主导你的人生呢？为什么让神作为你价值判断的中心标准呢？你不要听神的，你就吃，你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另立门户，你可以自己成为一个价值判断的中心。你看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认为同性恋是好的那就是好的，你认为上教会不值得，不应该去，那就不应该去，那就不值得。你自己可以做价值判断的中心。为什么一定要听神的呢？当他这样的一个思想起来，放在亚当夏娃心中，而被亚当夏娃所认可而且接受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本质就可以从最后这句话里面充分的表现出来。当人把这个话吞吃进来，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罪就开始出现了。 在神学上有一个名词说，我们人因为罪性，人是全面败坏，全然败坏，全面败坏或全然败坏。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人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说人的是非善恶的标准跟上帝的不一样。我再讲一遍，我们说 人类是全然的败坏，不是指人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说人类犯罪以后，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跟上帝不一样，这个就叫做罪。我们是非善恶的标准跟上帝不一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罪。那么罪呢，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刚刚从这句话里面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啊。刚刚这一位啊弟兄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就翘尾巴了，翘尾巴就表示什么，人会有一个骄傲的本质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只要你是人你一定有骄傲的本质在里面哈。啊，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这样说。 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神以下，什么都要听神的，我如果吃了我就能够像神一样，那我就吃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显示出人有这个骄傲的本质就表现出来。 第二个本质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帝做主，那是谁要做主？我自己来做主，我不要上帝做我这一个啊宇宙的中心的主宰，我要自己做我宇宙中心的主宰。我们不愿意 under 神，我们不愿意在上帝底下受上帝的管理，我要自己管理我的人生。所以第二个罪的特质是我们要自己做主，不要上帝来做主。 当我们离开了上帝的中心，自己自立门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罪的第三个特质就显示出来，我们一切都是为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专爱自己。 罪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就有这个本质。当这个罪掌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有跟这些分不开的追求，我们内心的追求哈。那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就叫做心中的偶像。因为有骄傲的本质在我的里头，所以我会追求什么？我不是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是一个非常讲究自我崇拜的，别人有没有看得起我，别人有没有肯定我，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这个就是骄傲衍生出来的，我们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非常的自我崇拜， 我们崇拜他，我们一定要得着他，我们希望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我们希望在别人面前我们有面子，我们希望别人说我们是好好好好，我们希望得到这些从人而来的荣耀，而不再想把这些原来应当是属于神的荣耀归给神。 我们不要上帝做主，我们要自己 掌权做主。所以第二个追求，我们人心的追求就是我们要控制支配，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支配我们的人生。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支配对方，控制对方，要别人都听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衍生罪衍生出来的内心的追求。 我们甚至会给自己很好的借口，我是为你好、哦、所以我们就，但其实是不能掩饰我们心中那个罪的本质的追求。我希望你都按照我的方法，我的时间，我的意见来做。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说人是人心比万物诡诈，其实我们是自我中心，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掌控支配。可是我们会用一个很漂亮的包装说我是为你好，这个就是人诡诈的地方。 当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专爱自己的时候，显这个表现出来的追求就是贪图享受，贪图个人的舒适，什么都是我我我，贪图个人的享受， 放纵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跟我们非常的爱自己就是要让自己快乐有关系。那这个罪的本质就深深的抓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被这些罪的本质所抓住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这个捆绑里面、我们刚刚讲说，当我们人不在真理当中，不活在上帝的光明里面，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罪带给我们的是劳苦愁烦眼泪、那当然这个罪这个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的面貌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非常追求面子， 肯定 成功，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讨人喜欢，我们不敢讲真理，我们要维持那个好好先生美好的形象哈。 不惜牺牲真理的原则，我们就是要让人家喜欢我们，这个跟我们内心的追求都是有关系的。完美主义，讲到完美主义，其实完美主义跟人的教育程度没有关系啊。我们接触很多人PhD 也好，或者是只有受过几年教育的人也好，都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完美主义呢是人类普遍的问题。但你要去想为什么这个每一个人，几乎大部分人都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哈。那我们稍微的整理分析去思想了一下我个人是认为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跟人呢天生渴望完美的那个 天性 有关系，因为上帝造我们本来我们是完美的，当我们听从上帝的时候，亚当夏娃听从上帝的时候，那时候亚当夏娃的形象完美， 我们就像一张完美无缺的纸，漂亮的不得了， perfect。 可是什么时候人类失去的那个完美？亚当夏娃不听从神以后，人的完美形象失去了，所以人就觉得赤身露体，亚当夏娃要拿那个树叶遮盖自己，因为已经失去了那个完美，失去了那个光明。所以人呢，虽然我们失去了那个完美，但是在我们的天生的本性里面还是渴望得到那个完美。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不可能靠我们的努力去得到那个完美。你今天要得到那个完美只有一个途径，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成就的，他把完美白白的赐给你，赐给我。那当然在未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都要恢复完美。这个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途径我们才能得到完美，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点讲到这个完美主义这个是跟我们人的罪性有关的。刚前面是跟我们的天性，我们的追求你如果追溯那个完美会追到耶稣基督。另外一点是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就是说我们想扮演上帝，我们其实不完美， 我们其实不是上帝，但想扮演上帝， 我们想扮演上帝。我们完美主义的目的是要追求自己的荣耀你为什么每一个东西都要那么完美，就是要让人说你 了不起，做得好， 对，你很好，你很了不起你要归荣耀给自己。那这个是属于罪性的这一个驱动而驱动来的。 那这个完美主义也是一种捆绑有的时候让你睡不着觉或者有的时候为了赶一个什么要把它做得很好，你甚至牺牲了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的幸福。但是完美主义你在这个里面捆绑里面其实带有很多的眼泪和痛苦。 我们追求钱、物质、享受，当然权力斗争，我们的控制支配，这些跟我们人的这一个罪的本质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内心所看重的，我们说你内心看重什么，你的情绪一定会反映出来我们的自我崇拜，我们的控制支配，我们的贪图舒适，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情绪都会出来，我们生气，我们沮丧，我们过度的忧虑，过度的紧张自卑感 有的时候你这个事情 out of control 不在你的控制底下，你就开始产生忧虑就像学生要考试以前，哇，这个老师一点重点都不给，一点范围不给，你就开始忧虑了。为什么？这个失去你的 control， out of control。 突然一个同学说我有考古题，你心情马上就好了。为什么？ under control， 对不对？ Yeah. 当然适度的紧张，适度的忧虑都是好的，我们讲的是过度。当你很过度的时候，你就要想跟你内心看重这一些这个偶像这些追求有没有关系那讲到自卑感我们也是分两种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 所谓的是被动的自卑感很简单你小时候呢，你其实不根本都分不清楚什么好坏对错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就让你很自卑。你看人家隔壁的阿毛跑的就是比你快，隔壁的阿三就比你聪明，考试都第一名，你也是第一名，都是从后面算起来。你其实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你就被自卑，被自卑。哦，你说什么都比不上，这个也比不上别人，那个也比不上别人，你就被自卑这个。 这个 第一个罪行的， 这个是因为你的父母的罪性，因为他追求自己的荣耀，你是他得荣耀的一个 来源 管道，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说你比不上谁，比不上谁？所以你的痛苦是来自于你的父母他不认识真理而带给你的痛苦跟眼泪是从他的罪性而来。但另外有一种是我们自己的自卑主动的自卑，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而产生的 这个是因为我看中我的荣耀啊。我比方说，如果说，哎呀，他有9分的才干啊，那我只有5分的才干啊。那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说我很自卑。 在某一方面， 这个你要去想啊，就是说，如果特别如果我们是已经认识神了，你就要明白，其实上帝说多给的就像谁多要，对吗？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我们尽心尽力、忠心的摆上，神看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可是呢，因为我不愿意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上帝要给谁9分，上帝要给谁4分、5分、6分，那是上帝的主权。 嗯， 我不愿意服上帝的主权，神我不服，凭什么他9分，我5分？啊，所以因为我不服的时候，我觉得他得的荣耀比我多，所以我就自卑。这是我的罪性主动而产生的自卑现象。哈，所以自卑有被动跟主动，但是都是跟人的罪性有关，有的是别人加给你的，有的是你自己加给自己的。 但无论如何，这些会牵动你的、掌管你的情绪，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你我心中的偶像。你追求看重的是什么？因为你看重他，因为你追求是他，所以他就掌控你的情绪。你得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就很忧虑，你就很紧张，你就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是跟我们心中的偶像有关系。 这个罪带来的一定是眼泪、痛苦、重担、捆绑。啊，你看，当我们一个人，我们活着，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是追求人的肯定。当你一辈子就是想要出人头地，想追求成功，想要每个人都说你好，如果这是你的追求，你注定一辈子要 frustrate， 你要充满的沮丧，因为不可能得到。啊，总是有人看你不顺眼，总是有人比你更好。啊，当你想当上帝一样，成为那个最完美，你想要成为人眼光的中心点，你要求得一切的荣耀，这个就是活在罪中里面。这个罪的欲望捆绑会带给你很多的眼泪、痛苦跟重担。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好面子成为我们很重的一个重担。你知道国内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敢结婚，为什么？结婚一次要扒一层皮。我们就问他，这个问他为什么扒一层皮，他说你知道这个结婚现在一桌多少钱吗？这一场婚礼，这个花，这个花费，那个花费下来，自己的存款赔上还不说，可能背负好几年的债。为什么？因为很看重在亲戚朋友面前的面子。所以中国人讲打肿脸充胖子，等胖子充完以后，脸痛不痛？脸很痛的，成为一个很重的罪，罪这个重担。那这些都成为一个重担。 我以前认识有一个姐妹呢，她是得了忧郁症，这是她亲口跟我分享的。她说我以前得忧郁症就是因为我这两样。第一个，我非常的求别人的肯定，我做完一件事情我都要看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说我好。只要有一个人他不讲话，一个特殊的眼神，我回家我就整夜的睡不着。她说一天这样，两天这样，一个月两个这样，一年两年这样子，长久下来我常常睡不着，我就得了抑郁症。还有就是我的掌控支配，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实现，不能按照我的计划实现，我就忧虑的睡不着。他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得了抑郁症， 一天不睡，两天不能睡，久了以后睡眠 又少，越来越少，就忧郁症就起来了。 那当然不是说抑郁症都是这个类型，抑郁症很多的原因，我只是讲说这个姐妹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刚好她是很明显的是这两点。那你看罪带给我们这么重的重担，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而能够得到释放，得到安息呢？ 主耶稣讲了一段话我们都很耳熟能详，我们一起来念。主耶稣说，凡劳苦 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继续，我心里柔和 谦 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前面的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耶稣说凡劳苦担重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常常以为哦，耶稣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把我们的重担挪开，耶稣就解决我们的难处啊，生命的就医好了啊，婚姻不幸福的就幸福了，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得安息了。其实不是，你心里面得到安息，耶稣讲得很清楚，在下面的经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被刚才所讲的那些罪的重担，爱面子啊，这个忧郁啊，爱成功啊，权力等等，像这个重担压得很痛苦，你今天需要得安息，耶稣提供了这个管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 耶稣的恶是什么？耶稣样是什么？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给我们做下的榜样，就是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他就是孝，他就是凡事讨神的喜悦。他说：“我以我天父的事为念。”第二个就是他愿意舍己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两方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今天你心里面要得安息，你就是第一个要学习舍己，讨神的喜悦，来效法耶稣基督。当你这个己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心里就越来越得安息。当你越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活在神心意当中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喜乐。那些东西慢慢的，这个重担就会慢慢的脱去，来效法他，舍己，来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得安息的不二途径。 这个就是说，我们效法的途径就是我们要归正。我们之前偏离了上帝的真理。我们人被神创造，我们是应该追求上帝的荣耀，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走偏了。你今天要得安息，就要归正，回到真理里面，不再追求自己的荣耀，开始追求上帝的荣耀。你就会慢慢慢慢经历神所加给你的安息。 不再凡事只求自己高兴，开始慢慢学习让神高兴。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回应啊，会讨神的喜悦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归正。从凡事别人都要讨我欢喜，别人都要讨我高兴，我父母要让我高兴，慢慢的归正到我们愿意让神高兴。 我刚刚提到那个姐妹，抑郁症那个姐妹哈，她跟我做见证，她说当我认识主耶稣以后，当我认识真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明白我过去的这个抑郁症其实是跟我看重自己的荣耀有关系。他说我现在知道真理的，我们人被神创造不是要求自己的荣耀，是要追求荣耀上帝。他说我信了主，我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哈。我现在开始做事情，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尽心尽力， 还是一样， 只是非常一个根本的转变，是焦点不在我的身上，焦点是说上帝，我这样做我要讨你的喜悦，主你高兴了那就好了，不管别人有没有说我好，但是我知道我尽心尽力，你已经喜悦了，我就放下这个重担，我说你喜悦就好。当然也不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改变马上他的抑郁症就没有，他说不是，他是说我长期这样操练，我每次都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当我每次在教会开始有服事的时候，我的那个罪性的倾向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说我很希望大家都说我好。但是这个罪性的欲望出现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有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我有真理。另外一个真理是说，不，你是要求上帝的荣耀。每次我就这个属灵的征战，每次我就是告诉自己是求上帝的荣耀。他说我就这样一次两次，一年两年三年的操练，我慢慢慢慢的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得享安息。那这个是要去经历的，你自己要去经历。他说我经历的我才明白真理叫人得自由，耶稣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耶稣说你效法我你就能得自由，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 你今天看到这个姐妹，你绝对不会想象出来她是曾经得过忧郁症的姐妹，非常的喜乐，非常的 normal， 感谢神的恩典。 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神的灵进来，圣灵重生了我们。重生，什么叫圣灵重生我们？重生就是一个生命不同的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转换，叫重生， 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不是单单相信一个历史的人物，不是单单信耶稣让我高兴让我变得更好，这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信耶稣的真正的意思是说，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就带来一个重生，带来一个改变。过去凡是荣耀自己的，现在开始改变，来求神的荣耀，你来荣耀神。 这是第一个归正，第一个归正。 过去我们是凡事要控制支配，我什么都要听我的，你们都 under control。现在我愿意尽上我的本分，但是我把这个控制，这个最后的这个支配权交给神，顺服神的带领。就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他愿意把那个主权交给神。过去我们凡事都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圣灵如果重生你，在里面开始会有一个改变，你会把这个爱是爱神，会爱人，会舍己，这是一个 圣灵给你 带来的一个改变，你没有改变啊？对，现在改变了。 这个就是三方面，人生三大方向，三大追求的一个转换啊。这个就是归正。我们人的罪的追求是追求自己的荣耀，追求凡事我来支配掌控，追求我自己专爱自己，贪图舒适。信了主，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开始追求荣耀上帝，讨神喜悦。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愿意爱神爱人。 如果说你说你信了主，曾经举手决志五年十年，可是你仔细思想一下，你信主这五年十年当中，你的这三方面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你是不是凡事还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你还是希望别人都听你的？你还是一切都只有想到你自己啊？过去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父母围着我转啊，将来结婚了我的配偶围着我转，我的孩子围着我转，我的公司这个其他员工围着我转啊，听说一个耶稣不错啊，耶稣能够赐我平安喜乐，可以让我上天，耶稣你也来，你也围着我转啊，让耶稣来赐我婚姻幸福，让耶稣来赐我找工作顺利，耶稣让我考试顺利，耶稣围着你转啊。这个不是真正信主， 不是 真正的信主，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你开始一切以神为中心，你围着耶稣转，你要讨他的喜欢，你要让耶稣高兴，你要让耶稣说好，这个成为我人生的目标，我以一切以荣耀神为目标，我一切以顺服神为目标，我一切舍己来爱神为目标。如果你没有这三方面的改变，很对不起，我可能要怀疑你信主的根基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信主不是真的信主，你只是还是跟神有利益的交换，你还是希望来利用主，让神来听你的。神不是你生活的中心，你还是你自我生活的中心，那恐怕你的信主是有问题的。 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罪性的欲望，耶稣来是要改变我们罪性的欲望，成为光明的合神心的欲望。我们信主以前没有荣耀神的欲望，没有顺服神的欲望， 从来没有， 没有爱神爱人的欲望，除非跟你是有利益关系的。但是圣灵来重生了我们，耶稣来打破了罪对我们的捆绑，他要改变我们的欲望，赐给我们荣耀上帝、顺服神、舍己爱人、爱神的光明的欲望。这是耶稣做成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归正。 当然你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哇很荣耀神，一下子变得很舒服，一下子每件事情上都舍己爱人，但是这个工作这个方向应该已经开始。如果你五年十年了从来还没有开始， I'm sorry， 你可能在信主的根基上有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圣灵就要把喜乐平安赐给我们，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 爱、 喜乐、和平、温柔、良善、恩慈等等。但是你看讲到仁爱就是爱 agape 的爱，爱上帝爱人，然后接着就有喜乐平安。所以喜乐平安是我们回归真理以后一个自然的果子，一定会有的，那是圣灵加给我们的。 那么喜乐是我们以神为中心以后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你讨神喜欢，神高兴了你也就高兴了，所以你这个喜乐 是一个副产品，却不应当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啊！为了要追求喜乐啊，这个是我人生最主要的追求啊！我要信主因为主又让我喜乐，这个不是我们追求信主的目标。 追求快乐就是自我中心哈，但是 又回到那个 又回到那个我们这个罪性的这个偶像的追求，又是自我中心了哈。所以这个喜乐是副产品。那讲到这个情绪，我们要明白，身为一个罪人哈，我们的这个喜怒哀乐哈，不一定能够反映心我的性情。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信了主了，但是我的罪性还没有除去。我有神的灵进来，我有一个新的我的性情开始慢慢成长，但是罪性还没有被除去的时候，我那个旧我的性情还在。所以你要很小心检验，每次喜怒哀乐来的时候你要检验一下啊。 等一下，所以我们这个罪性刚才说了有一点就要讲清楚，我们的罪性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说我今天信了主以后我就没有这个罪性了，我就不会 这个有任何这个骄傲的挣扎，不会有任何要这个操控的，不会，这会一辈子跟着你的，如影随形的。虽然你信了主了，但是问题不在乎他的消失，问题是当他起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性情，这里面开始有征战和对付。 所以你要学习，你要操练哈，锻炼操练，不要立即马上被情绪推动去反应，你要安静下来，来用真理检验一下。圣经的真理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的指标。我们刚刚讲了，情绪本来有一个指标作用，可是被罪污染非常的扭曲，不能成为一个指标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活在真理还是远离真理。所以呢，圣经的真理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检验一下。好，用每次有情绪来回到神的面前，在祷告当中你去思想，求圣灵光照你，到底我这个情绪是罪性的，跟老我有关系的，还是近前的，跟这个 新我， 新我跟光明的真理有关的。好，我们要常常检验。 嗯， 这个讲到这个情绪哈，检验哈，我就想起，以前呢，我先生呢，他是喜欢打那个蔬菜水果汁，那他一打呢，打就是七种、八种、九种、十种。不过他很好，他基本上呢也都是自己打，他不麻烦我哈。 那是没办法。 打完他第一杯也是先孝敬我哈，先拿来给我喝。 怎么讲孝敬？就是给你喝了。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他已经请我喝过他打的果汁了哈，那晚已经很晚了，他就自己先去睡觉。那我喝完果汁，我看完书，我就我也想去睡觉了。然后呢，去卧房睡觉以前呢，我就走进我们家的厨房，那我就看到这个厨房的台面上呢，那个九种十种的蔬菜水果全部摊在这个台面上啊，那切开的红的汁还流得到处都是。这是我面对的一个处境，对不对？一个处境来。好，如果你是我，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什么感觉？你面对这样一个处境，喜乐，啊，大概会有什么感觉？哪个情绪反应？ 心烦意乱， 对，很好。还有没有？蛮真实的，还有没有？还是不要打果汁了，这是想法，你已经到想法了。我说你的感觉，意料之中，有好几次前科了，是吧？还有没有？ 这也是想法， 想法，这是想法，还不是 感 觉？ 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 生 气，很气，很生气。好，好，如果你现在很生气，对，就是你面对一个处境很气。你被这个生气去推动的话，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他说去把他叫起来，把他叫起来，然后叫他什么？起来，去给我收拾干净，要不然我就收拾你。好，如果我们一般大概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情绪一来，我们就被推动，我们就开始回应，开始说话，开始去做事情。我差点也快要这样做哈，去把它嗲起来哈。后来我一想，哎，我应该先稍微的安静想一想，到底我这个情绪啊，是反映出我这个光明的哈新我的性情，还是比较反映出我这个老我罪性的性情？比较是哪一个？啊，我很恼怒，很生气，比较是哪一个？啊？ 罪性的。我替你们讲。 好，罪性的。那我们讲到说罪有几个特质，对吧？一个是跟我追求我的荣耀啊，我的面子被肯定有关系，另外一个是比较是控制欲，没有照我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贪图我肉体的舒适。我这个生气跟哪一个根源比较有关系？跟罪性的根源哪个比较可能有关系？舒适 、 啊、跟舒适有关系。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本来可以怎么样去睡觉了，可是看到这么脏乱，必须我怎么样花我的劳力来把它收拾，影响我的舒适，所以我很生气啊。非常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控制支配，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期望我的方式把它收拾好，对吧？ 可能这两个都有关系。对，你们讲的都非常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一下，我想说，哎，可能是跟我的这个罪性的这种贪图舒适比较有关系哈。那如果是跟我这个贪图舒适有关系，跟贪图舒适的相对的真理，那个要回归真理，我要回归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 就是圣灵在他心目中要把他推到哪边去？舍己爱人，学得很好。 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借着这个放下本来可以去舒适的睡觉的这一个欲望，我就要放下来，我就怎么样把它收拾干净啊，来代表我怎么样爱他啊，舍己爱他。 嗯， 好，那你看，就是说我其实呢，我的欲望转变了，我本来是贪图舒适，这个欲望得不到的时候，没有让我舒适，说我很生气。到我愿意回归真理，归正到真理里面，我说最重要是要讨神喜悦，让神高兴，所以神期望我舍己，我的欲望改变了。请问我的情绪有没有跟着改变？ 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慢慢跟着改变？会，好，慢慢就跟着改变。所以等我收拾完了以后，当然还是可以沟通，可是因为你的欲望改变了，我再去跟他沟通，我的态度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把它嗲起来，但是我就好好跟他讲，我说你刚才呢那个蔬菜水果汁打完了以后呢，你忘记把它收到冰箱了。 嗯， 现在天气很热，如果我说我忘记，如果我也没有进去厨房看一下， 嗯， 整个晚上那个蔬菜水果放在外面很容易坏掉。 嗯， 下一次有没有可能你记得， 嗯， 打完蔬菜水果汁把它放到冰箱放好。 No problem。但是他没想到呢，我先舍己打这些果汁，对不对？对不对？都弄好了，才请你喝，对不对？那这个果汁它本来应该降火的，没看火那么大，对吧？对吧？ 所以你看哈，就是说人其实是很诡诈的 啊。 我不是说他，我是说我啦哈，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人有盲点，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啊。啊，你看我还舍己，我还帮你收拾。可是其实他说什么，是我先舍己，我已经怎么样，先服侍你了，我打给你喝了哈。所以你看人其实有很多盲点。 不，但从那天到现在，我这个都没有再出现这种问题。 啊，非常好。 什么？因为我不打了。 你还真了解他，他现在真是不打了。 没有了，偶尔还会打一下。但是我如果打了，我都弄得很干净。 对对，那倒是真的，他就从来没有再说放在那边没有收拾哈。 嗯。 好，所以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是要常常有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省察的功夫。我们常常要省察，要人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是要不断的归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回归到真理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归正哈。所以当一个处境来的时候，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几个重点，最重要一个重点。当一个处境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反应出现。很多时候冲得最快的那个反应比较是跟我们罪人的性情是有关系的。 虽然你已经信了主，但是那个救我的性情总是先跑出来， 惯性反应， 99%的时间一出来看到很火大，噌掉那个火出来，先跑出来的都是救我的性情， 这是我们惯性反应哈。当这个反应出来的时候，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用真理来省察一下，到底我这一个反应是因为我的心看重什么，我内心的欲望，我的价值观，我看重是什么，我的欲望是什么。当你明白了这个欲望是从罪性而来的，你就要对准真理，圣经的真理啊，来做调整，用真理来掌管你的你的思想，你的这一个行为。 就好像那个他太太不关抽屉的那个先生，记得吗？对不对？他很火大，为什么我太太不能把抽屉关好？他看重的是家里的整齐，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甚至于高过他和他太太的关系，他的价值观扭曲。后来当真理来光照他的时候，看见哦，原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可以先舍己，神是要我舍己来帮助我太太的软弱。当他有这样的改变，他的心开始改变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功夫。 这个心改变了，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行为的反应，我们说的话，我们的态度都会跟着改变哈。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处境当中荣耀上帝。 嗯， 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要追求快乐，我们是要追求荣耀上帝。喜乐是追求上帝的 副产品，但不是我们人生主要的目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上帝。那这个图片很好记，就像一个房子，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根基，对不对？ Foundation 就是你的心，你的心要对准真理，要被真理来掌管。 很多人信主是追求一生平顺啊，无灾无病啊，其实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也不会真的得着。我们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处境，有的时候丰富，有的时候缺乏，有的时候顺利，有的时候不顺利。但是在每一个处境里面，神都呼召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他借着这些处境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在每一个困境的，甚至在很多的困境的里面，环境没有改变，处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可以带出来荣耀神的，我们可以带出来对人有益处的，我们可以舍己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遭遇的一切带到主的面前来顺服神，以至于神能够在所有我们所遇到的处境里面能够绽放出馨香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是我们被呼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目的。那我们就常常以这个来反省，来勉励自己，也彼此勉励。我们做个低头祷告做个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的心。短短的时间，我们与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内心的光景。主，你光照我们的心，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自称为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是否顺利，圣灵要带领我们走的方向是否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是不是已经在那个荣耀神、凡事顺服神、凡事舍己爱人的道路上来奔跑。主，你也教导我们不随着我们的情绪起舞，我们要来在凡事上反映出基督你的荣耀，靠我们自己是做不成的。但是主，谢谢你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有大能力来带领我们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求主继续的在我们个人心中做你要做的工作，让每一个人不论在求学的、在工作的、将来在任何的一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愿我们的生命发出馨香的味道来，愿我们的生命讨你的喜悦，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人所看见的，透过我们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何等的真，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愿一切荣耀就这样归给赐我们一切恩典生命的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